爱错放你的手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破定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眼。你有没有想过五年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？可能说穿了取决于两项最重要的因素嘛，一个是我们跟哪一些人为伍，另一个就是你读哪一些书。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只说该说的话，少说废话，省一点宝贵的脑力，有节制，只讲重点，表示我们脑袋很清楚，心灵很安详，现在可能决定着我们的未来。 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，

就像关不紧的门，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，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，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，反反复复要不是当初的温柔，毕竟是我爱的人，我能够怪你什么？原亮把你带走的雨天，在渐渐模糊的窗前，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。原亮被你带走的永远，微笑着容易过一天，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。 人生有时候很奇怪，那些把我们从深沟当中拉出来的人，却不一定能够陪我们好好的走一段平平整整的路，也算是人和人之间一件非常悲哀的事了。每个人带着各自的使命出现，陪伴一段或长或短的日子，走过或泥泞或盛开的一路，到了终点只能学会说再见。 不怕，你知道吗？